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作者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。 《龙骨焚香》第六篇，阎罗第十五集。三人都不说话，只是呼吸渐急，等着看阎罗的变化。顿了一会儿，阎罗慢慢抬起头来，谁都能看出这绝不是刚才那个阎罗了。他的眼睛里透着诡诈的光，脸上带着莫名窃喜的笑意，目光从孟千姿到神棍又移向，大概本来是要移向江恋的，但只刹那间身子猛然一抖，又移回了神棍。他上上下下把神棍打量了一遍，表情几经变换，目光烁动不定。 哎哎哎，这怎么回事？这个我长得又不是妖形怪状的，这不至于打量这么久吧？你认识我呀？ 让人始料未及的事儿发生了，阎罗点了点头。 那你是谁呀？这个一定不是阎罗了，也不是什么双重人格，我敢对天发誓，我这辈子从未跟阎罗有过交集。那会是谁呢？我这几十年来经历太多事，也认识太多人，一时间还真没有头绪呀。 阎罗四下看看，拿起了笔。江恋注意到这个阎罗不会拿笔，他用的不是惯常姿势，甚至都不是握毛笔的姿势，他是直接握住了笔身的，像握着一截树枝。他不是在写字，而是在画画，但好像并不擅长画画，只是在乱涂，涂出了一个大概的轮廓姿势。能看出涂的是个人，然后又涂了个人，两人之间隔了点距离。最后他在那两个人之间又添了个东西，他添的是口箱子。于是那整幅图看起来像是两个人一起抬了口箱子，又像是一个人正把箱子递给另一个。神棍只觉莫名，但在这莫名里渐渐掺进不安，他舔了下嘴唇追问阎罗： 什么意思？你有话就写下来。 这人可能不会写字，你慢慢来。 神棍的太阳穴突突乱跳，火急火燎的事儿可怎么慢慢来呀？他有无数问题都涌在喉间，一时间不知道先问哪个好。江恋便帮他问： 你不是阎罗吧？ 然而阎罗像是没听到一样，看都没看他一眼，也没看孟千姿，完全当这俩不存在，只饶有兴致地打量神棍。神棍越是着急，他就越是得意，一切尽在掌握看入局者被耍得团团转的那种得意。 我们刚刚一直追问他箱子的事儿，他就画了口箱子，这有什么稀奇的？这人就是阎罗，故意装神弄鬼耍你呢，别上当啊。 神棍一愣，旋即反应过来，明白了孟千姿的意思，不能用对付阎罗的方法来对付这个人了。孟千姿是要激将，激这个人再透露点信息出来，于是他做恍然大悟状： 啊，我说呢，明明一点印象都没有，他非说见过，亏得孟小姐提醒，不然就被他蒙住了。 阎罗只是笑，似乎并不吃这激将，但又仿佛是不想见到神棍得意，于是又抬起了笔。江恋从旁细看，这次画的根本不知所云，像个几乎被抻直了的 S 型，只在两端还留了点弯尖。孟千姿也一头雾水，但神棍却是越看越心惊，到末了脸色煞白如纸，突然一把揪住了阎罗的衣领： 你是谁？你怎么知道的？你是怎么知道的？ 那人被晃得东摇西撞，只是脸上的笑意不变。江恋见神棍失常，忙上去架开他： 你冷静。 那个人仍是一脸诡异的笑，还伸出手去 拍了拍神棍的肩膀，似是要安慰他，然后抓起笔又浮向纸面。孟千姿暗自长舒了一口气， 还好还好，不管事情多么云遮雾罩，这人肯开口就是好的。 就在这个时候，让人始料未及的事儿发生了。那人笔尖陡然调转，用尽浑身力气，一头向着笔尖直撞了下去。 啊呀！ 原本江恋站得离阎罗近，就是防他自残的，但后来双方渐渐聊开了，他也就放松了警惕，而且为了架开神棍，不觉得退撤了两步。而孟千姿就站得更远了，事发突然，根本就来不及施救。神棍猝不及防大叫出来，江恋也是脑子一嗡，孟千姿照例的处变不惊，神色如常，一颗心却直往下坠，扑通一声入了冰水。阎罗身子一抽，突然仰头，嗓子里发出呵呵的声音，拼命抓捂着手挣扎起来。江恋看到那笔尖是自右眼眶处入眼的，笔身已经全部没入，显示直插入脑，没救了。但这个挣扎的阎罗又变回原先的那个了，他一脸绝望，拼命抓抠眼眶，眼眶处一行血迹直蔓延过下巴，被他抓得抹散开来。但他没能挣扎多久，气息就弱了，到末了伸手抓住孟千姿的脚踝，独眼中满是愤恨，另一只手哆哆嗦嗦地指着他。孟千姿知道阎罗这是愤恨他不守承诺，他给阎罗出嫁又是许一年又是加半年，但实际上阎罗写下了那么多字，却连一刻钟都没有挣到。孟千姿口唇发干，却还记得有最要紧的事儿要问。 箱子在哪儿？在昆仑山哪儿？ 来不及了，阎罗的独眼瞪视着他，眼眸中的光亮渐渐暗淡下去。他死了。山洞里死一样的寂静，有喧闹的欢腾的人声隐约从上方的甬道处传来，那是陆三明和貔貅他们穷极无聊，边等边猜拳耍乐。神棍看阎罗不动了的尸身，腿一软，一屁股跌坐在地。孟千姿动了下脚踝，想甩脱阎罗的手，但阎罗死前抓得太紧，动了两下竟甩之不脱，于是他也就不管了。他觉得自己快疯了，一切秘密近在咫尺，不管是阎罗还是那个假阎罗，两人都掌握了太多的秘密，只这一瞬间失之交臂，眼睁睁看那些真相疏忽飘过，怎么抓都抓不到了。半晌，江恋轻笑起来。 哼，怎么了？劲头都哪儿去了？ 说着走了过来，蹲下身子，先帮孟千姿掰开阎罗紧抓着的手。孟千姿低头看他，忽觉得气恼。 你不着急吗？啊，眼看着 前进的道路总会是迂回反复的，两个钟头之前你还跟我说人平安就好，其他的无所谓，慢慢来。换个角度想，我们只不过是回到了两个钟头之前的进度啊。嗯，还不止，还多了一些信息。 他捡起地上那张破纸抖了抖。 哼，人可以自我安慰到这地步吗？ 孟千姿气得不想看他，不过他这反应也在江恋的意料之中。江恋看看孟千姿，又瞥了眼神棍，叹了口气之后忽然就乐了。 论资格，你们两个都轮不上在我面前愁眉苦脸啊。 说完先指神棍。 你是为了了解一个困扰你的谜题，外加为了几个身负凶险的朋友想缓解他们的状况。 又指孟千姿。 你呢，主要是为了搞清楚你段太婆的死因以及当年的秘密。我说句不合适的话啊，段太婆死了几十年了，真相反正也晚了这么久，再晚一阵子又有什么要紧的呢？哼，可是我呢，我是为了美莹的命，她那条命也就在这一两年了，眼睁睁看着答案在面前化为乌有，我才是那个应该就地打滚嚎啕大哭的人吧。 说到这儿，他抖扇了一下胸口处的衣服。 哎呀，心如死灰的人在这儿呢，能不能过来安慰我一下啊？喂， 不然我扯根绳子上吊了啊。 边说边做事去抓之前用来捆阎罗的绳子。孟千姿又好气又好笑，但江恋说的也在理。江恋虽然平时不大表露，但阎罗这根线一断，最交心的必然是他。孟千姿在江恋身边蹲下，伸手拍了拍他的背。江恋煞有介事的点头， 我觉得好多了。 两人又去看神棍，神棍也看他们，经江恋这么一开解，虽说没有先前那么丧气了，但也振奋不到哪儿去。 可以的话，能不能透露一下，那人刚画的那个形状代表了什么？看过之后，你为什么会那么反常？ 唉，神棍犹豫了一下，慢慢卷起上衣的下沿。随着这衣沿的上卷，江恋看到神棍的腹部有一道狭长暗褐色的胎记，自心窝处一直延伸到肚脐，形状就颇似一个抻长的变形 S， 而且打眼看去很像是曾被开膛剖腹留下凶悍的一刀。见两人看清楚了，神棍又讷讷地把衣服放下。 你这胎记是从小就有的，我记得你是在所谓的小村村村口被人捡到的。老实说，一般老百姓因着忌讳不会去收养身上有这么奇怪胎记的孩子。 从小没有，成年以后开始长的。起初呢，就在心窝处有个红点儿，后来越长越长，这两年就固定是这么个形状了。我偷偷的去看过医生，医生也说不清楚是怎么回事，也没见有什么副作用，我就随他了。就是太奇怪了，这有碍观瞻呢，我就能遮就遮吧。可是那个假阎罗怎么会知道呢？那人画的那幅画是什么意思？我没见过他呀，更加没摸过那口箱子。 那不一定，见到山胆的时候你不是产生过幻想吗？看到自己把山胆放进箱子里，边上还有一个人念唱什么山胆一枚。 那怎么能是我呢？山胆在你们枫林里悬了有几千年了，把山胆放进箱子里怎么也得在那之前。天上还有龙呢，我充其量啊也就是和那个古人在那一瞬间心灵相通，或者说是脑电波那个频率对上了，看到了他的经历而已。也不对，那人说认识我。 神棍真是要气死了，拿拳头一再捶地。 哎呦，都怪我呀，我要是手脚快点拦下他，不让他自杀就好了。 想开点，阎罗被杀这事儿根本就是注定的，再防也防不住。难道你们没有发觉那个人是在阻止阎罗告诉我们真相吗？连赔上这条命都无所谓，现在想想，阎罗的舌头根本就是被那个人割掉的。 阎罗重生之后，从垂垂老矣回到青壮盛年，必然很得意，想着大展拳脚，在新时代闯出什么成就来。但他很快发现自己是有问题的。 他睡着以后，身体会被另外一个人主宰。我假设那个人会外出，会摸东摸西，甚至会闯祸。而一旦有大的动静，阎罗就会醒过来。也就是说，他经常在醒来的时候，发现自己不在床上，而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做怪异的事情，甚至被人追打。总之是各种匪夷所思。 那人干嘛不潜伏着呢？何必在阎罗面前暴露自己？他看上去可比阎罗心机深沉多了。 等等，你刚说什么？再重复一遍。 我说他干嘛不潜伏着？人在暗处总是方便行事的，他要是不暴露，阎罗也不至于睡觉时又是放铁架子又是安电铃的。没错，从阎罗的布置来看，这人不占主导，应该只有在阎罗入睡意志力比较薄弱的时候才能出现。他如果行事处处小心，阎罗很难发现他， 充其量会以为自己在梦游。 那如果他不知道呢？如果他不知道这身体里还有个阎罗呢？ 你的意思是两个人共用一个身体，互相不知道对方的存在，各行其事。过了一段时间都察觉到自己有问题，阎罗找出那个人的过程，也就是那个人试图找出阎罗的过程，那就复杂了。 其实一间房子里可以住两个人的，再多几个人也行，这两个人看来没找着和平共生之道，凡事都可以商量嘛，也轮白天我轮晚上，各自保护好皮囊，晨昏分割时交接不好吗？ 不对，他们有根本性的矛盾，那个人怀揣秘密，而阎罗可能知道这个秘密，所以发现彼此之后阎罗还好，那个人顷刻间如临大敌，他做的第一件事情估计就是割了阎罗的舌头，防止他乱说话。 再然后也就是今天，为了守住这个秘密，他不惜杀了阎罗。 这秘密一定非常关键，因为阎罗清醒的时候那个人是出不来的，但事态紧急，眼看就要失败了，那个人估计是使尽浑身解数，终于夺得了片刻的身体主导权。但他也知道夺不了多久，阎罗就会再次出现，唯有杀之才能一劳永逸。哎，你还记不记得钉盘岭？我倒觉得营地里只有他一个人，却出现了那么多厮打的痕迹，而最后他是以刀插喉自杀。他的情形跟阎罗很像，会不会是看似是自杀，实则是被杀？他身体里有另外一个人，阻止他向外传递信息。 何止是像，简直是如出一辙。丁盘林死时和阎罗一样也在写字，同样没写完，他写了找山鬼帮，最后一个字是帮字的上半部分。如果这样的话，这个秘密就不是某一个人的。 这个秘密肯定关系重大，假阎罗连命都不要了，绝不是在保全自己。还有，你还记得白水霄那个洞神吗？他是在被山胆杀死之前不惜牺牲白水霄，我们当时猜测他也是在向外传递信息。如果把所有的事情联系起来看，洞神、假阎罗还有杀丁盘岭的人处在同一条利益链上，保守的是同一个秘密，那这个秘密也许关系到一个重要的人，甚至是一群人，所以假阎罗才会不惜自戕。一般来说，只有为了更重要的个体或是群体，才会出现这样的操作。至于这个秘密， 他看向阎罗没写完的那行字， 我吃了鹿，到底吃了什么呢？ 鹿字做部首，一般是上下结构，比如麝香的麝、麋鹿的麋等等，但是左右结构很少很少。 不会是麒麟吧？这儿又是镇龙山，又是凤凰山，又是龙骨的，龙凤都有了，外头还守着个貔貅，有麒麟也不奇怪啊。只不过麒麟很大呀，阎罗能吃一头？吃一块麒麟肉还差不多。 很好，又是个上古神兽，礼记里把麟、凤、龟、龙称为四灵，麒麟的地位比之龙凤也不差，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到了今天，龟尚常见，而麟、凤、龙却都杳然无踪了呢。麒麟，对，就是麒麟。 江恋觉得奇怪，自己说是麒麟只不过是猜测，但到了神棍这儿几乎是板上钉钉了。 为什么？ 小恋恋，想到麒麟你会联想到什么？ 还能想到什么呢？吉祥呗，瑞兽呗。 但话将出口时又一个念头闪过，江恋脱口而出， 麒麟送子。 没错，之前你问阎罗是怎么脱掉旧胎又活一世的，他回答说是吃了什么东西， 我们根据字形猜是麒麟相关，而中国民间自古又有麒麟送子的说法，你们不觉得奇怪吗？这麒麟很能生吗？怎么就成了送子的象征了呢？会不会是在上古神话时期，麒麟真的就跟某种生殖是有关的，只不过是自体生殖？那口箱子现在在昆仑山，阎罗应该是去了昆仑山之后才具备了阎罗生阎罗的能力的。那也就是说，他吞吃的那个和麒麟相关的东西也在那一带。 他有点激动，正想宣布说昆仑之行看来是怎么都绕不过了，一直沉默的孟千姿忽然没头没脑地冒出一句： 他们。 什么他们？ 江恋说的，假阎罗、洞神以及杀丁盘岭的人处在一条利益链上，他们不惜丧命也要保守秘密，因为这个秘密可能关系到一大群人。这一大群人就是他们，他们来了的他们。 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原著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